说不爱我，让我不知所措。你的誓言欺骗了我，泪水无声地滑落。自从你离开以后，再也没有往日的温柔。你抛弃了你的承诺，却走得如此的洒脱。你把爱还给我，追求你要的生活，让我日夜为你受折磨，我已经不起再三的挫折。你把爱还给我，从此不要再联络，就算再怎么舍不得，我也不会再伤心难过。再也没有往日的温柔，你抛弃了你的承诺，却走得如此的洒脱。你把爱还给我，追求你要的生活，让我日夜为你受折磨，我已经不起再三的挫折。你把爱还给我，从此不要再联络，就算再怎么舍不得，我也不会再伤心难过。你把爱还给我，追求你要的生活，让我日夜为你受折磨，我已经不起再三的挫折。你把爱还给我，从此不要再联络，就算再怎么舍不得，我也不会再伤心难过，就算再怎么舍不得，我也不会再伤心难过。